一直锁，经典的歌是我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还来的坚决。 喜欢的样子你都

爱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，但是他还是爱重复，爱音乐，爱爱爱，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《老鼠爱大米》一样爱。写歌其实不容易，卖歌越靠运气，靠关系难得最好歌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，但保留会不会用，用用会不会被打，就算变成主打版税，可能又会偷偷 来来来，靠着墙听原味人弹吉他。

城市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，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，欢迎光临亲爱的，请相拥我的感激，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，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，每颗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，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，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，每颗人间烟火全都不要折磨，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要不然吃饭呀也乖，睡觉呀也乖，走路呀也乖，说话呀也乖，快乐呀也乖，悲伤呀也乖，装扮呀也乖，穿着我只想乖。 这些美女就在生命打转，羡慕的嫉妒的眼神来不及去看，你以为我会兴奋到满身都是汗，没有爱你热闹心里反而孤单，爱上了遇见你之后心就被打乱，我想要快多点两手要不临时换，一人一个小逼别当把手震撼，第一次有一种气功对着的快感，别说我太爱玩，碰到你我变得简单，以前的都不算，我把心交给你保管， 要不然吃饭呀也乖，睡觉呀也乖，走路呀也乖，说话呀也乖，快乐呀也乖，悲伤呀也乖，装扮呀也乖，穿着我自己乖， 我更难玩，你更好玩，都给你玩，你玩不玩，我更难玩，你给我玩，都给你玩，你玩不玩， 吃饭呀也玩，睡觉呀也玩，走路呀也玩，说话呀也玩，快乐呀也玩，悲伤呀也玩，都给你玩，你玩不玩， 幸福的感觉，今天又变成

寂寞，至少我曾拥有过。纵然世界会变冷，人生难免有悔恨，深深的吻足够让爱永恒。天旋地转的温存，没有承诺的真诚，相爱就爱让灵魂自由飞。 给我一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。 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赏兴化水中油菜花，乘船穿行万亩水中油菜花海，登万南第一名山狼牙山，品济南芙蓉街地道美食，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，010-5175-1969，010-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我曾有过几回，也许是被人伤了心，也许是无人可了解。要斟酌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